播见。毕竟啊，这皮薄肉厚的新疆大枣，去年是要卖到69块钱一袋，六袋就是400多块钱，现在直接打5折的体验价，199元，六袋六斤还包邮，机会错过了真的要涨价了。俗话都说一日三枣，永不显老，要想皮肤好，粥里加红枣，五谷加小枣，胜似灵芝草等等。总之一句话，多吃红枣对身体好。最后的时间打进40071051106，用最超值的价格把优质新鲜的新疆阿克苏大枣带回家，泡茶、煮粥或者是直接食用，免洗的，男女老少都能吃。40071051106，40071051106，立刻拨打进40071051106，40071051106。 您即将收听的是《大城小事》。这座大城是北京，这些小事是生活。 大城四人，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我们为您讲述城市的声音。大城小事， 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为您带来的大城小事，我是李凯。 大家好，我是王哥。 哎呀，今天是周末是吧， 是 这个不知道各位有什么样的安排。反正您抓紧哈，这个兜里的钱您得准备好，有的时候出去玩呢就难免破费一些， 是的， 是吧，尤其是周末晚上聚个三五的，啊，您不得掏个100、200的？ 200，那200、100元大钞千万不能掏。 啊、 掏出去之后啊，这钱只要一破开成零的，很快这100块钱就消失了。 那是你，这个，反正说实话，现如今有新版的这个100元的大钞。 是的。 不知道您手你有吗？ 手感特别好，上回我就说了一敲啪啪啪的声音。 啊、你有是吧？结果我到现在我还没看见过呢。 挺好看的， 是吧？ 金灿灿的。 我兜里的钱不超100。 有哭穷呢。 嗨，这个有一个著名的杂志呢，叫《咬文嚼字》 啊，知道。 相信很多喜欢语文的朋友都知道，这个《咬文》杂志的主编呢叫郝明健。这两天呢，在他们杂志上，2015年十大流行语发布现场又出了一大招，指出这个新版百元人民币存在错字儿。 哎呦，是吗？ 要知道这个咬文嚼字吧，他经常说一些这个字写错了，那个字写错了， 这个字念错了，那个字读错了，也有的时候也挑我们这些主持人们， 是吧？他这个错字，他说这个100元的元字啊，写错了。 100元那元就是外边一门框，里边加一员外的员，旧版也是这么写的呀。 是啊，这个人家说了，中国人民银行法明确规定，人民币的单元的这个单位啊是元，就是元的都的元，这元旦的元，辅币呢是角和分，我们的规范用字呢就是元旦的元，过去呢用这个刚才王哥说那一个方块里边圈元位，这是历史造成的，过去有银元，元的头嘛。现在呢我们已经有新办法了，新方法，在这种情况下，新发行的人民币怎么还能用字不规范呢？啊，这个元字从法度来讲看有什么依据吗？ 这么一说，我还真让他说糊涂了呢。 反正对此啊，网友的看法不得一样，持相同意见的网友说了，说想想还真有道理，我竟无言以对。当然也有网友说，就是圆圈里边有个圆外，这个圆里边，这个圆外的原理下边有个贝字， 是 宝贝的贝，贝就是货币最初的表现形式之一，拿一贝壳跟人换钱去， 没拿贝壳换贝壳， 是吧？反正用圆呢，就是方块里边加圆外的圆呢，也是可以理解的。也有人指出了，字典当中明确写了元旦的元同你那个方块里边加圆外的圆是相通的。当然了，还有网友表示，收据上那个元旦的元啊，还要写成大写的这个方块元呢。 啊，不也是这么写的吗？ 哎呀，更有网友说了，新版人民币的名字叫100元。其实单位还是元呢，只要能花出去就行了。 不管怎么样，都是我们热爱的人民币。 哎呀，这个复旦大学中文系的教授申小龙也说，能否用元字替代这个元字啊，就是元旦的元替代那个方块元，需要。是一个需要商议的话题。在新版的百元人民币当中呢，货币数字使用了大写的100。 是的。 哎，这个因此呢，货币单位也使用了相应的大写的元。他表示啊，人民币是比较庄重的汉字使用场合，因此呢，货币数字和货币单位的书写应当一致。 但是呢，人家申教授同时也指出了，其实一百两个字儿是繁体字儿。 哦， 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说呢，那么圆字也应该写成一方块里边那个圆外的圆呐、 啊， 尤其那个就是贝字啊，贝壳那贝， 封口的， 应该是两横那个， 变成木字、 啊、 下边两个八字，一个八字。 嗨，总之是繁体字。 嗯， 他建议啊，汉字书写在人民币上属于特别庄重、严重的严肃的场合，最好呢由国家相关部门做一个统一的规范。而湖南师范大学的特聘教授、语言学家石玉志也表示说，根据现代汉语词典等各种权威性的工具书啊，这个元旦的元和那个方口那个元都是指同样的货币单位， 嗯， 都没有指出哪一个规范或者哪个不规范， 都行。 哎，然而在现实生活运用当中呢，形成两种约定俗成的现象，就是钱上面都用那个方口的， 嗯， 在日常大众书写的时候都写元旦的， 嗯， 所以说呢，新版的这一百元呢，只是沿用了长期以来的一个文字使用规范罢了，不能说是错别字， 约定俗成、 啊。反正网友有很多非常有意思的说法， 大家伙怎么说？ 有一叫我叫你好的说， 嗯， 从研究的角度来说，或者是文字角度来说呢，我们应该谨慎。但我个人觉得，如果是生活的话，总是咬文嚼字的话，咬文嚼字的话，那太累了。 别说生活了，就给大家说那么一条消息，都给我师傅累得气喘吁吁。 是是是，不行，岁数大了啊，这一百元一直不是都是这样吗？也没什么不好影响。以后后人问起来，可以解释一下我们古代的钱是什么样的，这个元字是吧？你解释一下银元到底怎么回事，不是也挺好的吗？ 有道理。 还有一串字母加一串数字说，老板的不是也是这个元吗？ 啊， 干嘛逮着新版人民币说事儿？这是炒作吧？洪大腕说，再做也是人民币啊，我也喜欢啊。然后这个83390说，管他有没有错字呢，能用就行了呗，较那劲干什么呀？ 这还真是一位差不多先生。 反正总之哈、啊、就是能使啊，使得高兴，最好是能往自己兜里多发点，那是一个非常高兴的事儿、嗯、 反正不管怎么说啊，您要是真是摊上哪一张人民币上面有一错别字，您赶上一错吧，哎呦，那还值了钱了呢， 是吧、 嗯、 那这个看来不太可能，因为都是这么写的。 是、 啊嗯，哎呀，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就觉得这个兜里啊，您家里边还有没有过去特别与众不同的人民币？今天也可以跟我们显摆一下， 行， 是吧？钢镚儿也好，纸币也好， 外币也行。 外币啊， 有好多朋友就有这嗜好，我出去旅游啊，出去玩的时候、自己换两张，或者一定要朋友出去带给我换两张回来、家里攒那么一大面，然后用那个相框都裱上，像一幅画一样 裱上。 我见过这样的，那钱币墙 是。还有的人说你们都是纸币，我这个塑料的， 塑料的、 就是这个钞啊， 嗯， 现钞它这个材质塑料， 是的， 是吧？你比如说港币5块钱好像就是塑料的，还是10块钱？ 别说过去有一部分粮票、米票、邮票好像也是塑料的， 是吗？ 哦， 反正今天都可以和大家一起来发送微信哈、把您的这个照片告诉我们，就是拍个照片，然后顺带给我们解释一下， 对， 到底是什么东西， 要有文字说明啊、 对，因为我们也不见得什么都认识哈。您可以帮我们解释一下，也算是给我们开个眼啊。我们的交流方式，发送微信到大城小吃汉语拼全拼3288，都能找着我们。 昨天晚上6点多钟啊，永安东里一个住户家当中啊，阳台他咔嚓一声他就掉下去了。 哦， 这形容的贴切，咔嚓一声 他想不开了。 好在啊没有人员伤亡。 嗯， 记者呢在事发现场看到，发生阳台掉落的具体位置啊，在永安东里2号的3层。这个楼啊一共是4层，其中啊只有3层和4层有阳台，1层2层是没有阳台的。从现场来看呢，阳台的一部分连着空调的外机都已经掉到1层去了，但是啊还有一部分悬挂在2、3层之间，没彻底掉下去。残留的部分呢就露出了红色的砖块和好几根筷子一般粗的钢筋。 嗯， 事发之后呢，周边都已经拉起了警戒线。2层的住户周先生说啊，事发的时候啊，你说他正好就在窗户的位置，先生听到咔嚓咔嚓的声音， 嗯， 听起来就像什么东西碎了。紧接着到楼上一看，就一抬头看楼上的阳台啊，轰隆一声就掉下来了。周先生还说呢，他在阳台的位置还搭出了一块平台，养了4、5只小鸽子。事发之后啊，鸽子笼上还拖着楼上掉下来的一些钢筋混凝土。事发的住户也回忆说啊，阳台呢大约2平方米。事发之前呢，阳台上也没放什么特别沉的东西啊，就一台空调外机和一些纸盒子等杂物，并表示啊，之前也没发生过楼体坍塌的类似事件。记者看到，除了坍塌的阳台，住户家当中的墙壁上也有几十条裂缝。住户补充说啊， 这些裂缝每年都有，开裂了呢，我就拿那个什么粉刷一下护一护哈。然而在楼道两旁的墙壁当中，还是有很多处裸露出来的泥巴和红砖。周边呢也有多位居民介绍说，这个小区啊，大多数居民都是在1958年搬进来的，到现在已经57年了吧。而事发的房屋户主呢，自称在这儿已经住了将近20年。 嗯， 永安里社区的一位工作人员表示啊，事发住户呢所在的这片住宅楼属于旧城改造的一部分，目前呢正在办理拆迁。社区的工作人员说啊，征求居民意见，安排房源，让居民去看房，这些程序已经都走完了，下一步就要给出具体的拆迁方案了。事发的住户说啊，阳台啊就离我的床不到1米远，你说这晚上我是也不敢睡这儿了。 这有点悬哈， 是 关键这个楼子年龄岁数忒大啊， 对， 比我们俩人岁数都大， 嗯， 是吧？这50多年了， 对， 所以有的时候这个质量啊，不话说回来了，现在你说你要盖一座楼，怎么也得能坚持100-200年吧？ 嗯，但是那个时候这50多年，哎，不是说他光是因为岁数大， 啊， 可能也是因为年久而失修， 是吧？ 大家也不怎么好好打理它。 所以在这样的时候呢，我们也是提醒啊，尤其是住老楼的朋友，这个上了50年以上的老楼哈，附近的居委会呢，是不是能够多上上心，多问问，千万千万别再发生这样的事儿。这个阳台掉下来，你说这样砸着人，这也危险。 哎呀，虽说这次没有人员伤亡吧，可是三层住户还有一笼子小鸽子呢。 嗨， 那小鸽子没事吧？ 来看看大家发来的微信啊，这个北京男人说，二位好哈，有时间没给你们这个有日子没给你们发信息了哈。 是， 咬文嚼字是上海发行的一本月刊， 嗯， 我都订阅了好几年了。哎，这是本好杂志，推荐中小学生应该好好看看。 嗯， 别说您订哈，我们家也订，这个确实是能够学到很多知识， 是吧？ 啊， 蓝宝平说啊， 啊， 我叔叔家有一枚民国3年的袁大头，老值钱了， 是吧？这个据说在潘家园哈，看看买袁大头的人懂不懂行， 嗯， 就看他吹不吹，啊，就是 吹有飞。 哎，但凡是吹的都是不懂行的。 小的时候就听个响，听一乐， 是吧？这个有的时候，跟我们想象的还不太一样。 啊， 那时花开说不流通的灰色的100块钱，还绿色的50块钱，我手里边有20-30张。 嗯， 哎呀，我也不想到银行换了，留着吧。 留着吧。 啊， 这都这对我来说那是童年的记忆， 是吧？ 嗯， 您有没有70和40的？ 据说以前好像出过3块钱面值的人民币， 是吗？ 嗯， 5块钱的是我小时候肯定是见过， 现在也有， 是吧？ 紫色的 啊，还有很多的紫色的， 嗯， 蓝色的5块钱你见过吗？ 我没见过 啊，这个有的时候我们也是没看见， 这都 没见 哪一版的呀？ 这哎呦，没了，脸没了。 就我们还特意上网搜了一下过去人民币那图样哈， 是吧？ 哎，这花样百出啊！ 不是，是咱们听众给咱们发过来的， 哦， 我们也看得出来，有很多是真是有年代了哈。看来喜欢集这个钱币的人还真是不少。今天我们和大家一起来聊聊您手里边跟大家与众不同的一些钱币，您可以拍张照片给我们看看。 城离不开小事，小事汇聚成了大城， 大城标定了小事的宽度，小事定义了大城的深度， 有小事的大城才是生活的大城， 大城之大尽在小事之中。北京新闻广播每天下午5:20，敬请收听大城小事。 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城小事，我是李凯， 我是王哥。 这个手机上面每天都可能收到各种各样的那种所谓的垃圾短信， 哎呦，一到年底了更多， 是吧？然后动不动上面还写着退订回复什么 TD， 就是退订两个字的汉语拼字头， 人家说的还挺客气， 啊， 意思就是你愿意看就看，不愿意看你退了我也行。 哎对对，你别说我还真退过 啊。 后来昨天听网友说， 嗯， 这是一个非常不靠谱的事儿，说垃圾退订啊，就是垃圾短信的退订不像想象当中那么简单，别相信垃圾广告短信当中的回什么 TD 啊或者回 N 啊退订，你回了只能让他确认这个手机号码是有人在使的， 哦， 啊，然后呢这个以后会变本加厉的给你发，甚至卖给别的广告商， 投石问路啊，这是。 哎呀，所以我看了这个，我这是前日子刚回了一次，人家说了说这个正确的方法是回40 啊， 接着你能收到运营商的确认短信，再发一个零，以后就永远不会受到他的骚扰了。 这是运营商给发的确认短信。 关键是这靠谱不靠谱？这网上是这样传的， 据安全专家陈冲跟记者说，对于有广告意味的商业短信甚至是垃圾短信的回复，确实需要谨慎，应该分情况处理。人家专家说了，如果明显的可以看出这短信是来自相对正规的企业服务的这个号码啊，回复退订呢一般是没什么问题的。 就比方说您曾经购买的那些品牌，当时留过号码的那些专柜给您发的，基本都靠谱， 基本算靠谱吧。但是如果是不正规的垃圾短信回复短信，那是有害无益。不仅你看有害无益懂吗，不仅达不到退订的目的，还起到了对方希望测试号码存活的作用，也就是说证明有人使这号。人家陈冲表示说，这个行业在灰色行业里边称之为数据清洗，包括一些响时的电话啊，人家的目的也并不是像早期间希望你回拨赚你那个话费，而是证实这号码有效。 哦，干这个事的。 有网友验证，对于收到的商家短信回复40之后说，哎，你别说，我这回复40真的退订成功了。专家说，所谓的退订代码都是可以由运营商自行设定的，具体回复哪组数字或者是哪些字母呢，需要跟服务运营商进行确认。与此同时呢，也有专业人士提醒记者说，回复40啊或者其他的完全退订的代码，意味着不再接收这一服务商的所有短信信息，其中呢也包括一些应用的验证码信息。所以您在考虑的过程当中一定得谨慎，您别到时候退完之后，万一以后需要的时候您可没处开通去。 对，那验证码搞不好指不定什么程序就需要用。 哎呀，所以人家相关专家也分析，商业短信啊投放大体可以分为三种渠道，一个呢是商家或者大型机构和运营商啊，中国移动、中国联通、中国电信合作的，对于短信进行了外包。第二种呢是短信代发公司出于商业的目的帮着客户群发各类信息。第三种就是伪基站啊，对于第一种呢用户的退订还是相对有保证的，后边您留神吧，您必要的时候不胜其烦的时候，其实您可以打电话举报。 是的， 是吧， 反正还是得关注一下，看看给您发的那些商业短信啊，哪些是曾经跟您有过商业往来的、交易过的，或者说这个购买过或服务过的。我觉得您要是不愿意收，退订就退订吧。就是那些从来都没有跟您发生过任何商业交易的那些，我觉得您还真是得小心，咱就不搭理他。 关键是就是不搭理他，有的时候也是不厌其烦，就是他真是烦。防不胜防。 哎呀，那垃圾短信拦截也不是100%都能拦截得着啊，这手机功能哈。 是，有的时候也是希望运营商啊多下点心思。你发现没有，有的时候你去国外，你发现没有，这个垃圾短信收的就少 啊， 对吧？短信来说他发完了之后，他到哪儿都能应该能收着、 啊 是, 啊、是 吧。你到时候去国外你会发现少的特别多，所以有的时候他还是有办法的， 基站的问题， 对吧，技术上还是能够保证的，所以也是希望大家多上上心，为我们少点烦恼。您说的。 到了年底哈，这马上元旦和春节两大假期就要来了，很多朋友开始盘算着，除了回家过年之外，还能去哪儿玩玩哈。在谋划假期的同时啊，还是得提醒大家伙，在选择假期的这个旅行产品的过程当中，一定要擦亮眼睛，所有的相关手续得留好。就比方说啊，市民门女士和家人在国庆节期间呢，通过了一很正规的旅游网站啊，报名了海纳号游轮6晚7日游。 这天现在冷了点，那个年代就是不是那个年代，那个季节去还是很方便， 而且坐游轮呢、这家很方便很舒服的呀。这个本来是很开心的一段旅程哈，但是由于旅行没有按照合同约定好的行程进行，缩减了一个上岸观光项目，这门女士就不大高兴了。他说啊，自己和家人参加10月3日开始的天津长崎福冈天津6晚7日游，合同上面明确写着在长崎和福冈两个港口上岸观光，可是到了福冈啊，船没停靠，只是在周围转了几个小时就开走了。根据门女士回忆说啊，当时游轮上的乘客呢对此表示很不满，纷纷询问这怎么回事啊，不是说好停的吗？但是不论是旅行社还是游轮公司都没能给我们一个明确的说法。还在船上的时候啊，我们就收到了一个承诺书，说呀，只要在这承诺书上签了字儿，就能拿到300块钱赔偿，但是今后不能再主张任何权利，就是拿这300块钱您就闭嘴。这门女士说，这种用钱掩盖他们违约责任的做法我不能接受，还没弄明白为什么缩减了我们的行程这就让我签字，那不行，所以呀，我就没签字也没拿这钱。 旅行结束之后，门女士多次向网站客服投诉，对方一直强调，只要我在承诺书上签字，就给300块钱，否则连这个钱都没有。还说啊，行程的更改和他们没关系。一开始啊，跟我说是天气原因没法靠岸，后来又开始改口跟我说是游轮机械故障。你说这一会儿一套，我信哪个呀？ 到底是有谱没谱啊？ 某律师事务所陈书律师告诉记者哈，确定旅行社方面有没有确实没有按照合同规定的行程安排为旅游客来进行服务的话，那么旅行社方面就应该给游客以说明，证明存在免责的事由。如果确实能出具证明啊，这证明是由不可抗力因素导致无法履行合同的，是可以免责的。但是啊，这个所谓的不可抗力，不是你说那是不可抗力，那就是不可抗力的。在这次纠纷当中啊，机械故障并不能从法律角度啊严格的排除旅行社的违约责任。人家这不可抗力通常是指地震、恶劣天气等自然因素。 对，你比如说台风，船靠不了岸。 对， 对吧？ 或者是啊，因为政策变化，再比方说战争等政治军事因素导致的，这叫不可抗力。就本案而言啊，这所谓的邮轮故障应该由一个公正的第三方来证明。海航邮轮公司属于这次事件当中的利益第三方。一个主体我们大家伙都知道啊，不能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哈。 是。 所以啊，仅靠一个简单的文字说明，这证明力度显然是不够的。 关键是中国的游客出去玩吧，有的时候倒是重维权，但是有的时候预防，比如说前期签合同的时候，对一些合同条款的细节可能真的不是特别的重视。比如说也经常听到，比如说有这个游轮哈，没靠岸，确实是因为台风等等原因。这时候你找人家，那肯定是你不占理，因为上面是不可抗力， 对， 提前给你写的很清楚， 人家也能拿出证明，确实有天气状况。 但是如果是一些其他原因，那咱们该维权还是得维权。 对， 所以我觉得在出去玩的时候，我们大家应该更为理性，更为成熟。 不过说实话哈，这店大欺客的这种事还真让人挺伤心的。不可抗力这几个字都快让人用烂了。别忘了前几天那某位市民朋友在那个饭馆吃饭的时候，后边砂锅崩了之后，溅了人家一身鱼汤，人家老板说不赔，就是因为砂锅崩了，那属于不可抗力。 哎呀，来，今天还有很多朋友都在这给我们介绍各种科普的这个钞票啊。 是的 啊，有很多的人朋友都发了照片，今天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聊聊那些不常见的钞票，钞票、硬币、代金券啊都行。代金券就算了，商家发的就算了哈，就是曾经有过的一些值钱的哈，都可以和我们进行互动，拍张照片给我们看看。接下来呢是一小段广告和路况，欢迎您在广告和路况之后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路况信息，路况信息。 元宝直销车险400123456，12月底全到期未投保车主测算保费就送深呼吸福利，免费上门更换车用防雾霾滤芯，防菌防霉防雾霾，车内放心深呼吸。400123456。 同仁堂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感冒了不可轻视，同仁堂牌感冒清热颗粒，治疗头疼、发热、流鼻涕。感冒请用同仁堂牌感冒清热颗粒。 又到年底加薪季，双薪问题人人议，京东金融告诉你，吐槽双薪没意义，下载京东金融 APP， 尽享红12翻倍季，双倍利息等着你，爽赚双薪不容易，快下载京东金融 APP。 听听阳光的声音，听听世界的声音，听听内心的声音，听听 FM， 听自由的声音。 下载听听 FM， 哇哦，全世界的广播这儿都有。 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路况，西部的西四环四季京桥的南向北外侧车道呢是有事故，正在处置，提示后车司机小心避让。另外东五环的主路五方桥的南向北，京哈高速主路五方桥的出京方向也是有事故哈，提示后车司机小心驾驶。今天是周末，我们从线圈图上看呢，红的地方还是非常多的，提醒您别着急吧，明天可能略微好点。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大不大， 说大不大，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小不小， 说小不小，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大不大。 每天下午5:20到6:00，在北京新闻广播和您聊聊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您听好了。 大城小事您听好了，我是李凯， 我是王哥。 今天和大家一起来互动的话题是那些不常见的纸钞哈、钱啊，都可以和我们来聊聊。天坛二月兰发了照片，这是去越南玩的时候收藏的越南盾，一张就能成万元户、 那来几沓那就是百万富翁了嘛。 反正看起来还挺吓人的，有的时候你比如说去韩国啊，它那后边那个价格那个零啊，你得个十百千万十万，您得数半天才知道是多少 钱。前一段时间不是有说法说韩国那边也要改革他们那货币吗？ 真的吗？ 就把后边那些好多零都去掉，就也方便大家平常日常生活当中算数，要不然他们算也麻烦。 那和牙说了，上学的时候看这个故事会啊，这是一本非常深奥的期刊， 还有知音。 嗨，那不是一个大故事会小，知音大。你要看恋爱婚姻家庭，那个跟你那是一个级别。 这都啥跟啥？ 这个里边经常有卖古币的消息。哎呦，我财迷啊，天天捧着背。后来才了解，哎呀，这个算直销啊！还有呢，那个塑料的纸币不新鲜，每年的这个三四月份， 瞬间就懂了，是吧？这个张晓辉还说呢，说那小片儿都不值钱，就留着玩吧。 玩 他发了好多那个五毛的呀，这个两毛的绿色的，但是说实话特别新啊， 是吧？ 连个窝角、连个折痕都没有。 对对对，这些都是挺好的。看着就特别有亲切感，我小的时候全是这个的，女拖拉机手 是吧？ 啊，这个武汉长江大桥啊、都非常的漂亮， 真好看， 是吧？拒绝说了，哎呦，说起新版人民币啊，本来想装一下土豪，结果我发现我这花起来有点费劲，都说这验钞机过不去，这是如何是好？其实有些大的公司的验钞机是能验的， 没事，咱还有人肉验钞机呢、好多那老师傅一摸一抖，这点钱一听响就知道、 是。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件事哈、北京话里边呢，你比如说这个。不是骂人啊，不是骂人啊，不是骂人，重要的事儿说三遍啊、这个装孙子啊， 这还不算骂人呢。 不是，这真是有人装了别人家的孙子， 就这还有好还有的装呢。 闲谈当中得知有一个孤寡老人有20多万块钱存款，无业男子霍某就编瞎话，说我是清华的博士，央企人员， 哎呦， 月薪过万， 让他编全了。 哎呀，愿当老人的干孙子。这不是装孙子，不是当孙子嘛？ 就为了那20多万存款。 哎呀，今天呢，记者从海淀检察院了解到，霍某因为涉嫌诈骗罪已经被批准逮捕了。80多岁的王老先生是一个孤寡老人，虽然说没亲人在身边陪伴，但是呢，也是生活相对安逸，小有积蓄啊。一次偶然的机会，这个无业游民霍某就认识了王老先生，闲谈当中得知老人竟然有21万多块钱的定期存款。哎呀，当时这个霍某啊正为这房租发愁呢，手里边有点紧，于是呢就动了心思，为了和王老先生亲近，获得他信任，这霍某就主动提出到老人家做客呀，嘘寒问暖呐、甚是关心，让一向孤独的王老先生是非常感动啊。霍某还自称我是清华大学的博士研究生，国家一级研究员，还主动提出愿意做王老先生的干孙子啊。老人一听这个非常高兴的就答应了。过了一段时间，这霍某就找到王老先生说呀，自己有30万块钱存款，老人您不是有21万块钱吗？咱这样，咱一起啊存进一个新账户，俩人一块使。这王老先生觉得呀，这个霍某确实是有孝心啊，自己这点钱也没什么大用，于是呢就欣然应允。随后呢就被霍某带到了银行开始办手续。你说银行的工作人员那这个警惕意识多么强， 火眼金睛，什么没见过？ 哎呀，赶快就发现这不太对，及时呢就报了警。民警啊询问两人之后，就把俩人带回派出所了。经过进一步调查，民警发现这霍某为了赢取信任，骗取这个存款啊，专门伪造了清华大学研究生的证明，而且呢谎称自己在央企工作，月薪过万。不过呢，检察官认为这个诈骗嫌疑人霍某啊没有实际控制被害老人的钱财，被抓了啊，应该属于这个犯罪未遂。根据相关的司法解释呢，诈骗未遂啊，但是呢他数额巨大呀，这个应该受到处罚，也不是21万块钱的定期存款， 他就奔着那钱去的 啊，已经达到这个数额巨大的标准了，应该受到刑事处罚。 这他没有得逞、不是说他不想，而是及时被制止了， 对对对对对， 这不代表他自己主动终止的犯罪。 是，所以我觉得这个 所以你说这个人塔的这个歪心眼他可得有多多。另外现如今这些空巢老人也好，孤寡老人也好，他内心得有多空虚，特别需要一些暖人心的话在身边说 的， 是吧？所以这个事情，虽然说我们说这个装孙子的，终于这还是听着像骂人呢，装别人干孙子的， 哎，说的装孙子也不为过， 不这个受到了法律的制裁啊，还是希望有更多的人能够关爱这些住在我们身边的这些老人吧。 在昨天凌晨啊，丰台区星火路的道路两侧停放的十几辆私家车的车窗被砸了， 十多辆啊！ 丰台科技园区的派出所民警就表示啊，已经陆陆续续接到了好多车主报警，目前呢，警方已经介入调查。昨天上午，记者在星火路看到，整条马路上大约有16辆车的车窗被砸了。其中呢，停放在道路西南侧的5辆车是连续被砸，被砸的车里边都有明显被翻过的痕迹。丰台科技园区的安全巡逻部门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说啊，整条路两侧差不多都是企业，晚上啊，他人就少，居住区呢其实不在这一片，在路的最西头，就算砸车的时候那有警报器在响，离那么远，住户也很难能听得见。一位车主马先生跟记者说啊，自己呢从来不把贵重物品放在车里，暂时啊没发现丢什么东西。而在他旁边的一位车主啊，他就乐不起来了，他就说啊，我检查了一遍，发现自己呀被偷了放在车里的4块钱零钱，连4块钱都没放过。 可这贼不走空，这叫。 道路西侧的一位红色福特轿车车主赵先生跟记者说啊，他呢就住在旁边的保温段住宅小区，因为小区啊是老旧小区，没有停车场，小区的大部分人都把车停在了星火路两边。我7点多钟出门上班过来一看，自己的车被砸了。有的邻居昨天夜里12点多回来的时候还没发现有什么事儿呢，因为玻璃破碎并不包含在车险范围之内，所以啊这钱得自己花。 没错， 换玻璃加贴膜得1000多块钱，所以赵先生特别的无奈， 心疼啊。 记者也从好几位车主那儿了解到啊，暂时还没有发现丢失特别贵重的东西。丰台科技园区的派出所民警表示，这儿呢是这个地方第一次发生大规模的砸车窗案件。从昨天清晨到中午呢，已经陆续接到了多位车主报警，目前案件还在调查之中。民警也提醒市民，年关将至，尽量避免把车停在了僻静路段，车内呢也别放贵重物品，下车时一定要逐个锁好门窗。 是是是，关键是停在那个僻静地方它不要钱。关键是您这省了点停车费，这被贼惦记了之后， 一旦是出点大事儿，那就省不了多少钱了。 对，这损失惨重啊。所以我们还是希望您停车的时候停在那些有人看管的停车场啊，别给那些贼创造一些这个机会。另外呢，最好是您从那个窗户里边一看就能看得出来，您车里边除了4个座椅方向盘之外没什么太多的东西能拿走， 就那种不起眼的纸袋子呀、衣服呀也都别往里放。 对对对，虽然说不值钱，但是招贼呀，谁说的。今天是12月18号啊，再过几天就是西方的这个节日了，圣诞节是吧。市民杨先生在网上给了女儿买了2件礼物，结果一发现有问题。首先这个圣诞树啊没有网络图像上那么高大漂亮，闻起来呢还有异味儿。这树上的彩球上面那个金粉和银粉啊沾了孩子一手， 还掉沫， 哎，掉毛掉沫，两个麋鹿那是吧，毛绒玩具，哎呦，你蚊子闻那味儿肉刺鼻子。收到礼物的当天晚上，这女儿就开始不停的打喷嚏揉眼睛， 这礼物可是够可怕的， 不行，得找商家讨个说法。但是对方呢是迟迟不给任何回复。原来啊，当初这杨先生是从这个商家网上订的货啊，这个商家的名称、地址、电话都有点模糊，这给投诉带来了很大的困难。市消协相关负责人也说了，说目前啊，大件的这些儿童的礼品呢，很多都没有所谓的3C 认证。这个儿童商品很大一部分是3无产品，尤其是这个应景的哈，比如说过洋节的这些产品。 是。 同时呢，网络销售的这些礼物、这个商品上面的金属物质以及散发的刺激性气味，大多呢是含铅啊、含汞啊或者甲醛的一些有害物质，会刺激孩子的呼吸道和泪腺。所以在这儿我们也是提醒您哈，为了营造一下这氛围，您得千万留神买正规产品。 对 吧，对， 尤其是一些洋节啊使的那什么鬼脸啊，那些吃到嘴里会变色的红舌头、蓝舌头、绿舌头那种糖啊，